在最后对影成三人的明月，这是杜甫春雨润无息无声的季节，我突然掉进大唐诗梦的世界。人面天地只悠悠，一人独钓寒江雪，怜惜日暮一宿住，曾经沧海难为水，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同游春江花月夜，我与回当凌决定飞上星河与数天。独一卷唐诗，再一场爱恋，念一段平仄， 生活守护者， 亲民接地气，红酒牛栏山，彭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，源自顺心，一诺千金，顺心控股，壮阔东方潮，奋进新时代，庆祝改革开放40。